我心中会挂记，在这一个伤心的夜里，看着你转身而去，消失踪影。哦，我感觉已麻痹，在这一个冰冷的雨季，提不起满腔的勇气继续追寻。有时候真的以为命中注定爱得太崎岖，太多的不幸会想说不如放弃。哦，那一刻千般滋味撩人自愈，又凝结成冰，而我的幸福已预约说给谁听。我常常告诉我自己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，一个人无忧也无虑，诗情画意。哦，可是到现在忘不了，我想我已经上瘾，好像觉得我已经注定孤寂。有时候真的以为命中注定爱得太崎岖，太多的不幸会想说不如放弃。哦，那一刻千般滋味撩人自愈，又凝结成冰，而我的幸福已预约说给谁听。有时候真的以为命中注定爱得太崎岖，太多的不幸会想说不如放弃。哦，那一刻千般滋味撩人自愈，又凝结成冰，而我的幸福已预约说给谁听。我常常告诉我自己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，一个人无忧也无虑，诗情画意。哦，可是到现在忘不了，我想我已经上瘾，好像觉得我已经注定孤寂，好像觉得我已经注定孤寂。